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11章， 我违抗了军令，放走了我从小饲养的天鹰。 王小军低声地说道。军师云峰却是眼睛一亮，这个军令违抗的太及时了。不过军师又很快皱起了眉头，摇着脑袋说道， 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有的天鹰都因为那只君主级的魔鹰而失去了理智，不叛变袭击我们都已经是万幸了，怎么可能还听从驯兽师的指令。 王小军怕卫兵就此把他赶出去，急急忙忙地说道， 我的天鹰血统混杂，毛发呈现的是灰色，不知道还夹杂的是什么血脉。就在昨天，我尝试着与他沟通，发现他回应了我的低声。原本我以为他的心智也被那只君主给控制了，但好像没有，我可以把他从那片林子里换回来。如他真的飞回到我身边，就表明他确实不受那只硬魔君主的控制。 听到王小军这番话，大家眼中燃起了一丝希望。倘若能把这瘟病彻底铲除，正如冷清所说，白魔鹰失去的目标便会很快退散的。白魔鹰的天性是守护自己的领地，像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其他地界，绝对是有特殊原因的。 君司大人，我觉得可以让这少年试一试，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 黎天审判长说道，其他几位会议中的军统也都赞同。 好，你叫王小军是吧？若是你真的将鹰空草带回来，我以军司的名义特封你为杭州守护者，大功一件。 王小军即刻给军师行了一个军礼，说道， 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王小军，你要知道西岭巢穴是一个比战场更加凶险几倍的地方，一不小心就会丢了性命，你小小年纪确定要做这样的事情？ 王小军犹豫了一会儿，却再次行了一个军礼， 我会活着回来的。 冷清看着这名神色坚定的少年，心中更是感慨万分，回想起罗冕议员犯下的滔天大罪，以及他刚才那事不关己的态度，再对比起眼前这个毫无畏惧的少年，冷清可笑地发现，一个权力滔天的议员所做的事情，和一个连军衔都没有的少年即将做的事儿，简直是天壤之别。冷清被这个少年触动了，他看了一眼玲玲，开口说道， 玲玲，你和王小军一起去执行这个任务，必要的时候保全你们自己性命就可以了。 冷清又看了一眼莫凡，他知道莫凡要的是什么，于是对祝盟议员说道， 议员大人，这整件事都与图腾玄蛇无关，所以还请尽快放掉图腾玄蛇，将西湖看守的人员迅速调到前线来，否则我们未必能够熬到他们将鹰红草带回来。 祝盟议员抚摸着自己的胡须，他暂且分不清图腾玄蛇的善恶，但手下的人已经传来消息，图腾玄蛇已经奄奄一息了，即便解除那雷系的封印，他也无法再掀起什么风浪来。考虑到唐中那守护一族的人拥有很强的战斗力，为了让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地对付白魔鹰，自己终究还是要放图腾玄蛇一马的。祝盟议员点了点头说道， 好吧，就放了他。 冷清脸上有了一丝笑容，立刻对莫凡说道， 你现在就带祝盟议员的口令，让西湖的人解除雷界之罚大阵，并让那里的人尽快到西奥塞抵抗白魔鹰军团。 莫凡咧开嘴笑了笑，总算是没有白忙活，把图腾玄蛇给救了下来，想来唐月老师怎么着都会以身相许。 大家都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我却是为了泡妞，未免不太没心没肺了吧。 莫凡马不停蹄地赶回市里，来到苏堤，那九柄触目惊心的雷电戟依然插在西湖当中，震着体型巨大的图腾玄蛇。图腾玄蛇跟莫凡最后一次看到的样子一样，身躯盘了起来，脑袋枕在身体上，一副沉睡的样子。莫凡走到唐月的身旁，显然唐月一直在这儿守着。他还活着吧？莫凡开口说道， 我也不知道， 我感觉他的气息很弱很弱，如果再不想办法救他，可能就真的这样永远长睡下去了。 唐月眼圈通红地说道，难道你没发现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唐月没有明白莫凡说什么，只是懵懂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唐月突然间发现那九柄雷神戟竟然慢慢地消散开了，气势如虹的九根雷之柱终于瓦解了，雷电之力消散之后还了西湖一个平静。唐月捂着脸，激动而又不敢相信地看着彻底消失的雷电之罚大阵，又回过头泪眼盈盈地看着莫凡。他没想到莫凡真的做到了，在自己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救下了自己如同亲人一样的图腾玄蛇。似乎止不住情绪，唐月老师主动张开双臂给莫凡一个拥抱，他确实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份感谢了。而莫凡等的就是这时候，他一边看似正人君子地拍着唐月老师的粉背，另一边脑袋却趁机埋入到他香喷喷的长发和修长的脖梗当中，贪婪地闻着，手指更是有意无意地往下滑着。情绪都激动的时候，谁能保证身体上真有那么规矩的接触？偶尔出现意外，那也是正常的嘛。就比如说自己手掌按在唐月老师的翘臀上，往往这时候情绪激烈波动的女人是不会在意这种细节的。唐月老师紧搂着莫凡好一会儿，莫凡也醉在这温柔香当中不肯放手。很久之后，唐月老师把注意力放在了图腾玄蛇的身上，雷界之罚是解除了，他也不用遭受闪电的折磨，可是图腾玄蛇的气息依然很弱，唐月想要为他治疗却根本无从下手。他这个体型，没有上百个治愈系法师同时施展魔法，都无法在他身上起到作用。唐月老师，图腾玄蛇伤得这么重，损失了那么多的血，你觉得人类用治疗的血迹对他有没有作用呢？莫凡问了一句。 当然有效，可以他的体型怎么都得一卡车的血迹，我们现在去哪里弄这些稀缺的药品？ 唐月抬起头看了一眼图腾玄蛇说道。莫凡想了想，看似很认真很正经地说道，我倒有办法弄到这一卡车的血迹，就是这些血迹有问题。唐月老师转过来气得要跟莫凡拼命。 你这混蛋，要拿那些温病的血迹给大家伙吃吗？ 莫凡赶紧陪笑地安慰道，我以为他对这些东西有免疫呢。唐月老师愣了愣，整个人明亮了起来，他突然在莫凡的脸上重重地吻了一下。莫凡人都傻了，自己毫无心理准备呀，右脸颊的初吻就这么没了？嘿，看唐月的表情，莫凡禁不住地叫道，啊，不会吧，难道这家伙真的百毒不侵吗？唐月笑容明艳，从未有过的灿烂，他指着图腾玄蛇说道， 大家伙可是毒的鼻祖。 莫凡是彻底的给跪了，他刚才也不过是随口一说，哪知道那带来温病的血迹竟然真的可以给图腾玄蛇服用，这蛇是不是开挂了？西药在旁的森林当中，王小军带着玲玲步入到了深处。 你确定他真的没有叛变吗？ 玲玲侧着头认真地问道。 我也不是很确定，只是他那天晚上给了我回应，不过我可以通过我的这个短笛来呼唤他。 王小军说着已经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笛子，把笛子放在嘴边，王小军重重地吹响了，笛声如抿着叶子吹出了哨音，虽然有些尖却也格外的好听，并且可以顺着这茂密的森林传得好远好远。铃声持续着也回荡着，玲玲抬起头环顾着四周，却没有看到任何回音的迹象。王小军继续吹着，过了好久好久，回应他的只有林子当中的虫鸣。他有些失望地放下了笛子，开口说道， 或许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连正统的天鹰都无法抵抗得了那只君主级生物的威压，更何况混杂血统的他所能承受的精神力更有限吧。 玲玲安慰着说道， 要不再试一下吧， 也许在比较远的地方呢。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12章，王小军看着远方，拿起了笛子放在嘴边，刚要吹的时候，突然听见树冠当中传来了一声鸣叫，鸣叫犹如笛声婉转动听，这声音王小军再熟悉不过了，这就是他从小养大的灰鹰啊。整个西药赛的天鹰都已经被残忍的处决了，血统不纯的他反而救了他一命。更令王小军惊奇的是，灰鹰非常听从自己的指令，他正欢快地朝着自己飞来，落在自己身边，用脑袋蹭着自己。他没有叛变，完完全全跟平常一样。王小军内心激动地抱着灰鹰，用手拍拍他的脑袋，开口说： 你知道吗？我们能够干一番大事，在军旅里我们总是被人看不起，总是遭人嫌弃。假如我们可以完成这次任务的话，一定可以让整个西药赛对我们刮目相看。我们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吗？ 灰鹰好像听懂王小军的话一样，他发出了兴奋的鸣叫声。 但这次任务非常危险，如果出了什么意外，我们俩都会死，我也很害怕。可我不想在军队里做一个吃白饭的人，我想为他们做点事情。灰鹰，现在只有你可以帮助到我。 王小军一脸诚挚地看着灰鹰说道。灰鹰没有再发出任何叫声，他只是缓缓地打开了双臂，像是告诉王小军，我们即刻行动。 好，我们走吧。 王小军跳到了灰鹰的背上，坐稳之后又对玲玲说道： 你就在这里等着我，采到了殷红草后我会立刻送到西药赛。 我会给你指出一条相对安全的道路，但也不能完全保证你的安危。记住，若是遇到什么危险，马上就离开，不要逞强。以你的实力是对付不了那些白魔鹰的。 玲玲严肃地跟王小军说道。王小军笑了笑，向玲玲行了一个略显几分粗糙的军礼。他拍了拍灰鹰脖梗上的羽毛，灰鹰马上振翅而飞了，没过几秒钟就飞到了树冠的上方。玲玲抬着头，目送着这个勇敢的少年和他不受人待见的灰鹰飞向了夜幕的远端。谁能想到，这次杭州城的危机竟然落在了这样一个仅有17岁的少年身上。不过自己好像也只有11岁啊。 好的，我知道了，但愿他和那只灰鹰能够安全无事。 莫凡说完这句话就挂掉电话了。他朝着西面的方向看了一眼，令他不由得感到心惊的是，一片白茫茫的羽毛已经越来越近了，他们似乎悬停在了西药赛的上空。从杭州城这边看过去，也能看到无数不同的毁灭魔法在黑夜当中如死亡烟花一般的绽放着。杭州城的法师们已经开始浴血奋战了，但愿他们能够坚持到王小军将殷红草给带回来，否则这场战争又不知道得有多少的伤亡了。现在这些事儿也不是莫凡能关心的，他要做的还是先把图腾玄石的问题给解决。那一批存在着病血的血迹已经开始往这儿运来了，这些违禁品的数量非常的庞大，拿走一卡车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很明显的是，这种血迹已经无法拿来使用的，就全部便宜了正好需要大量药物的图腾玄蛇。运输过来也花了些许时间，大概液彻底深了之后，血迹才终于到了苏堤。莫凡见图腾玄蛇依旧没有醒来的意思，索性自己跳到了他的大脑袋上。一瓶血迹本身就不是很大，要图腾玄蛇要自己起来服药是不太可能了。莫凡干脆一瓶瓶地往图腾玄蛇的牙缝里边塞，别小看这能够穿过这图腾玄蛇牙缝的血迹，品质高的能够造的血是人类本身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图腾玄蛇如果把这一卡车血迹都吃下去，就算他的血槽再深，怎么也得回个两三格吧。一瓶接着一瓶往图腾玄蛇嘴里边灌，莫凡也不知道一次性喂了多少的药品钱。没过多久，这一卡车的血迹 已经全让图腾玄蛇给吞下个七八了。这种药品对图腾生物也是有明显疗效的，可以感觉到图腾玄蛇的气息正在慢慢的调养过来。当莫凡正为图腾玄蛇最后一枪的时候，图腾玄蛇的眼睛突然间睁开了，那惊人的瞳孔就凝视着站在他头上方的小小莫凡。莫凡吓得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湖里面。嘶嘶的，图腾玄蛇发出了低沉的叫声，而站在那里的莫凡脸都吓白了，转动着脑袋看着苏堤上的唐月，压着嗓子问道， 他说什么呀？啊？ 唐月扑哧一笑，双眼弯成月牙，跟莫凡说道， 他问你还有没有这些，另外他在感谢你。 与其让军方的那些人把这些血迹销毁，还不如全都拿过来给图腾玄蛇补身子。于是莫凡又给冷清打了电话，让他再送一卡车。嘶嘶嘶，图腾玄蛇又发出了叫声。不等莫凡问，唐月又笑着翻译道， 大家伙说这东西非常可口，他很喜欢。 莫凡嘴角这么一抽，心里暗暗想到，这种血简直就是血液当中的地沟油，没见过谁吃地沟油还能吃得这么开心的。 小心你的北面，有一群等级较高的白魔鹰，他们正在朝你这个方向飞过来，一定要尽力收敛住自己的气息，千万别让他嗅到你身上的人类气味。好了，我不能再跟你说话了，否则也很容易被他们察觉的。等你平安无事了，再给我发个信号。 玲玲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小军的目光凝视着北面，在北面的那片山峦处，有一大群的白魔鹰正在盘旋着，巡视着他们的领地，时不时传来尖锐的鸣叫声，令王小军有些心惊胆战。王小军屏气凝神，右手慢慢地捏碎了一个小小的珠子，这是军方经常使用的隐匿丸，这种药品可以隐藏住身上的气味，足够远的距离之下，生物是闻不到的。王小军和灰鹰躲藏在灌木丛下，小心翼翼地看着那群从头顶上飞过的白魔鹰。他们已经飞过有一阵子了，就在王小军要起身继续前行的时候，王小军突然想起了军队里的一位老前辈曾经说过，白魔鹰飞行巡逻是回绕式的，也就是说他们一处地方会前后巡查两次，这也是为什么别的种族的生物很难在白魔鹰的地盘下立足，他们对领地的看管太过严密了。王小军沉住气，又静静地等待了一会儿，果不其然，另外几只白魔鹰拍打翅膀的声音从树冠上传过来了，假如自己刚才贸然地跑出去，肯定就被发现了。躲过了这一劫，王小军驾驭着灰鹰继续往前走。一座一座的山岭掠过，王小军凭借着记忆寻找着当初治疗自己的英红草， 应该就在前面了，但愿不要出现高血统的白魔鹰。 王小军自言自语地说道。高血统的白魔鹰能够分辨出灰鹰的血脉来，灰鹰可以混迹在白魔鹰的军团当中，却不怎么能逃得过战将级和统领级生物的眼睛和嗅觉。很快那片熟悉的山林已经出现在眼前了，王小军看到一片如火焰一般的红色盛开在一面山坡上，山坡有些陡峭，周围还有几只白魔鹰在那儿打闹。王小军让灰鹰小心地飞到山坡上，他把自己的身子和脑袋尽可能地埋入到灰鹰的羽毛当中。那几只打闹的白魔鹰看到灰鹰飞来，见到也是同类，便没有理会。王小军让灰鹰走到一个离那些白魔鹰稍远的地方，自己从灰鹰的身上跳了下来，用灰鹰的身体来做掩护，然后大肆地采集着英红草。感染瘟病的人数量恐怕已经破万了，英红草的需要量非常大，军方那边给了他一个可以容纳很多东西的空间手环，王小军可以尽可能地把英红草给塞满。他手脚麻利地继续采着樱红草的梗，带着如同玫瑰的刺儿。他没有戴手套，在采集的过程当中，手掌上已经遍布了伤口，疼得也是直咧嘴。然而他不能停，那么多人的性命都在他的身上，血流得很厉害， 血腥味慢慢地通过风吹到了那几只正在打闹的白魔鹰那儿，他们纷纷转过头往这边靠近。 不好，他们发现我了，不过他们应该只是闻到了我手上血液的味道。 王小军自言自语暗声说道，他躲到旁边一块岩石的后面，小声跟灰魔鹰说道， 你去帮我引开他们，然后再回到我这里。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13章，灰魔鹰扑打着翅膀，一副生气的样子朝着其中一只白魔鹰撞去，故意挑起事端。那只白魔鹰同样气恼地还击着，用尖尖的鹰嘴啄着灰鹰的背部，很快灰鹰和那几只白魔鹰就扭打起来了。灰鹰看到机会一下子飞到空中，那只恼羞成怒的白魔鹰也立刻追了上去。 好样的， 王小军的心中暗暗地说道。那几只白魔鹰被引走了，王小军便可以不用顾忌地采集了。他把自己的衣袖撕下来，裹着满是鲜血的手掌，无论多么疼，他都必须咬着牙一口气把这些根埋在土里很深的樱红草都给拔出来。而每一次抓住根茎往外猛拽的时候，无异于是将一根荆棘直接用蛮力来扯断。没过多久，裹在王小军手掌上的破碎衣物就都被割破了。王小军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却还是咬着牙，手上的动作不敢慢上半分。他自己也不知道采集了多少樱红草，渐渐的，空间手环内的樱红草也已经快填满了。咦的一声，半空中熟悉的鸣叫声传来，他一看，灰鹰来的正是时候，他们可以打道回府了。跳到灰鹰的背上，灰鹰扑打着翅膀，载着王小军迅速地朝着西要塞的方向飞去。没过多久，就听见之前那几只白魔鹰尖锐的叫声从后面传了过来。 快，再飞快点，千万不能让他们追上我们。 王小军对灰鹰说道，灰鹰奋力地拍打着翅膀，频率非常的高。他知道如果被那几只白魔鹰追上，自己的小主人一定会有生命危险的。所幸那几只白魔鹰还只是因为自己冲撞了他们才一直在追，倘若他们知道还有人类闯到这儿，他们便立刻会呼唤同伴把这围个水泄不通的。灰鹰的背上，王小军疼得直咧嘴，手掌上的伤是一层又一层的，血肉模糊了，他的手指已经不能动了，手筋都快要被割断了。不过总算是采集到了这么多的樱红草，可以回去复命，只要返回的途中多加小心就行。西湖，莫凡抬着头看着西面的天空，军法师跟白魔鹰的战斗愈演愈烈了，战场已经逐渐向杭州市逼近，给大家的时间并不多。还好他已经从玲玲那儿得知王小军那小子正满载而归，也就稍稍地松了一口气。王小军能够把樱红草给带回来，这场危机也将得到化解。自己这边两卡车的地沟油是血迹已经被图腾玄蛇吃得差不多了，图腾玄蛇却突然间睡了过去，他身上的伤口彻底地烂开了，像是变得更严重的样子。莫凡也搞不清楚状况，这头蛇究竟能不能恢复过来呢？唐月被唐中叫走了，自己现在只能守在这儿，代替唐月照顾这条曾经把自己吓得屁滚尿流的大蛇。莫凡学着唐月的样子坐在图腾玄蛇的脑袋上，经过了为地沟油的友好相处，莫凡对图腾蛇的心灵畏惧消散了不少。其实仔细想想，这个大家伙也就是脑袋大了一点，内心还是很善良很温柔。莫凡仔细检查了一下图腾玄蛇的身体，发现刚才溃烂的皮已经有明显脱落的迹象，原本一些很深的伤口竟然也开始脱落了。啊，什么情况？伤口也会像伤疤一样掉落吗？ 莫凡暗暗惊奇着，他又顺着图腾玄蛇的身体散步了半个小时，发现很多处的伤口都出现了这种所谓的脱落迹象。等莫凡回到图腾玄蛇的脑袋上，环顾着图腾玄蛇的身躯，突然间发现图腾玄蛇身上有什么在分离，就感觉被劈出了另外一具身体似的。 莫凡，莫凡，你在干什么呀？ 苏地上一只萌萌的小萝莉朝着湖面上的莫凡喊道。莫凡转过头发现是玲玲，有些奇怪地问道， 啊，你不是在协助王小军那家伙返回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玲玲手捧着一台迷你笔记本，眼睛盯着屏幕，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我在这里也可以监控他的行程啊。 这蛇好像在一分为二啊，我只是有点奇怪，难道说他被这些雷电的力量劈成两半吗？ 玲玲也是大胆，就那样跳到图腾玄蛇的身上，小胳膊小腿爬呀爬的，终于爬到莫凡的面前。他站在高处往下望着图腾玄蛇那盘踞在一起的巨大身躯，开口说道， 什么被劈成两半啊？难道你没看出来那是皮要脱落了吗？ 莫凡仔细一看恍然大悟，脸上也有了笑容道， 哇，几经周折，这条大蛇总算是开始蜕皮了，应该可以顺利的度过蜕皮期吧，唐月看到之后会很高兴吧。 是啊，如果王小军也能顺利的归来，那么这次的危机也算是有惊无险了。 玲玲摆弄着笔记本说道， 但愿吧。 诶，他怎么不动了？ 玲玲把笔记本放在自己小大腿上，有些奇怪的发问， 谁不动了？ 王小军，我这边显示他突然停了下来，还是在地面上，周围明明没有什么比较强大的生物，他应该马上飞回西要塞才是啊。 玲玲有些疑惑， 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莫凡担忧地说道。莫凡还是非常佩服王小军的勇气，在这样的危机关头能够真正不惧死亡挺身而出的人太少了，更何况是一个17岁的少年呢。西药在西边的一片林子当中，王小军趴在灰鹰的背上，目光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的人。他头顶上，也就是这片林子的上空，是密密麻麻白色翅膀的白魔鹰，它们如同一张白色的密集的巨网一样笼罩在整个夜空当中，每每抬头看着他们尖锐的爪子和白色遮天蔽日的翅膀，都会一阵的头皮发麻。这些白魔鹰正在前仆后继地往杭州城涌去，王小军没有经历过战场，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妖魔，他以灰鹰做掩护，同时又非常害怕被这些可怕的生物发现。只是阻挡在他面前的并不是这些白魔鹰，而是眼前这个留着山羊胡须的中年偏老者。 王小军是吧？我是罗冕议员，你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把英红草交给我，我立刻带到隔离区去，解救那些被感染的人。 王小军目光紧紧地盯着这个不速之客，他知道眼前这个人是罗冕议员，他是杭州非常有名的公众人物。可是王小军并不相信他，因为从莫凡和玲玲那里他已经知道这整件事的真相了。他知道这次的瘟病就是因为罗冕议员所导致的，他不知道罗冕议员为什么出现在这儿，总之他不能把这些重要的英红草交给这个心术不正的人。 我要亲自把这些交给军司大人，如果罗冕议员真的很迫切需要这些英红草，就请为我开路。 罗冕议员摸着胡须笑了起来，他看着王小军说道， 你要我一个议员为你这样一个连军衔都没有的小子开路？ 那你想怎么样？ 王小军说道， 识相的就赶紧把空间手环给我。 罗冕议员的笑容渐渐变冷了，冷中带着对这样一个可笑的小子的蔑视。原本罗冕完全可以随便派个手下截获王小军手中的解药，但是考虑到白魔鹰遍布了天空，考虑到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像自己这么悄无声息的，他罗冕议员可是一名至高暗影系的超阶法师，整个杭州整个西要塞绝没有人想到他罗冕可以在这片遍布天空大地的战场上自如地穿梭。 虽然罗绵很意外，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子竟然真的找到了解除温病的关键，但他觉得解救杭州这次巨大危机的人不应该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应该是他罗绵一员。这次事件即便有了替罪羊，可祝盟也已经不再相信他了，要洗脱很难，他的议员之位很可能都无法保住了。但假如他拿到殷红草，整个杭州的救命稻草便在自己手中了。那个时候何止是祝盟他们不敢对自己兴师问罪，甚至自己借着这个解救危机的名义，这地位都会更上一层楼的。聪明的人是应该知道怎样置死地于后生的，这置死地于后生的关键仅仅是对付这样一个毛头小子，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容易的了。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14章。 怎么， 罗冕议员很轻蔑的一笑，上下打量了王小军和他那只弱成渣的灰鹰，接着说道， 你还想反抗我吗？ 你是要抢吗？ 王小军有些气愤地说道，他从来没想到一个议员会做出这样的事儿来。 好好听话，将东西献给我，我还能饶你一命，并且保证你将来的仕途，如若不然，你王小军就会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相信我，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在意你这个无名小卒的生死。 罗冕议员的声音令人不寒而栗，他整个人也被一层黑暗跟死亡笼罩着。平日里在公众面前总是笑容可掬的他，在此刻却像是一个贪婪冷酷的吸血鬼。一股冰冷的黑暗气息扑打在王小军和灰鹰的身上，灰鹰已经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几步，王小军更是觉得身体在不由地发颤。眼前的这名罗冕议员实力真的很强，他那凌厉射来的眼神便如同两柄长剑刺入到了灵魂当中一样。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给还是不给？ 罗冕议员声如寒铁，王小军死死地护着空间手环，并没有把他献出去的意思。 忘了告诉你，我刺绣的是诅咒，我想你一定没有尝试过诅咒的滋味，你应该很欣慰了。自从我当上议员之后，便再也没有用我的诅咒杀过任何一人，而那些曾经被我杀死的有很多都是你这辈子无法超越的高手。 罗冕议员缓缓把手掌往王小军的方向拂去，他手上好像藏着什么，是一股猩红的力量，透着邪恶的气息。一只巨大的邪猪的灵魂出现在王小军和灰鹰的上方，邪猪诡异地悬浮在半空中，它长长的脚爪上缠绕着罗冕议员手掌上相同的猩红的丝。这些丝不知何时已经遍布了王小军和灰鹰的周围，将他的身子紧紧地缠绕着。没过多久，一张猩红的蜘蛛网已经印在那儿了，像是刚刚编织的，又像早已经在等待着猎物的落网。上方那只邪猪开始猛烈地拽着那些丝，缠绕在王小军身上的猩红之丝勒得是越来越紧了。既然是诅咒，便诅咒的是人类最脆弱的，这些丝不单单是紧固人的身体，更会化为抽取人灵魂之力的吸管，他们正在疯狂地夺取着王小军的灵魂。 滋味如何？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再往自己身上加重罪孽，把东西献给我，我可以立刻解除你身上的痛苦。 罗冕议员说道。王小军艰难地挣扎着，脸色已经青得发紫了，他很痛苦，想说什么，喉咙却被红色的丝给填满了。罗冕议员看着他，感觉他要求饶了，可他嘴角残忍的一浮动，手掌突然变成利爪，如同邪猪那狰狞可怕的爪子一样夺人性命。王小军的身体突然僵硬了，灵魂已经被抽干了一般， 他面无血色，身体从僵硬渐渐没有力气的瘫软，他的眼珠往上翻着，更像是被吊死的人一样，眼珠里除了恐惧和痛苦，更多的就是难以置信。 不自量力，更不知天高地厚。 罗冕议员缓缓地走到王小军的身边，把空间手环从他身上扯了下来。他没有在意已经被抽干了灵魂的王小军，这样的无名小卒如果不是凑巧知道这次温病的解救方法，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多看他一眼。飞黄腾达的关键已经到手了，自己还是尽快回到杭州市总隔离区吧，拿着他可以跟杭州的巨头们谈很多的条件。通过暗影系的能力，罗冕议员穿梭在这白魔鹰遍布的区域，自如地返回了，留下一具已经没有任何气息的少年和一只拼命尖叫着的灰鹰。杭州西湖， 笨蛋，笨蛋，这个笨蛋！ 玲玲在图腾玄蛇的脑袋上叫了起来，那张小脸又是憎恨又是愤怒的。通过特殊的通讯录，玲玲已经听到林子当中发生的事儿了，她狂骂着，骂的人并非已经是令人发指的罗冕议员，而是少年王小军。他为什么要抵抗呢？为什么？他只是个小小的初阶法师啊，他怎么可以和一个已经堕落的议员来对抗啊？为什么不把东西献给他？那样的话至少可以活命啊。骂着骂着，玲玲的眼睛就通红了。说王小军笨，可他又很聪明，因为在罗冕议员打算对他下毒手的时候，王小军打开了暗藏着的通讯仪。罗冕议员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刚才那番残暴和阴险至极的行为已经被记录下来了，并且传到玲玲和莫凡这里了。啊，协助之警，那是夺取灵魂的。莫凡眼神也呆住了。协助之警这技能莫凡再熟悉不过了，当初跟陶月去追捕朝贺那个通缉犯的时候，那家伙掌控的就是无比可怕的诅咒性魔法，东方世家那四个人迅速地化作了四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此时此刻，王小军遭受到了同样的袭击，他的修为还没有东方世家那四个人强呢，如何抵挡得了这中阶的诅咒性魔法呢？那个罗冕简直残忍到极点了，竟然对一个少年用如此歹毒的魔法。玲玲，别激动，也许他……莫凡心中还带着一丝希望。 你以为我是小孩子吗？我不知道诅咒系是什么吗？ 玲玲有些抓狂地嘶喊道。 那个议员，他根本就不配做人。 莫凡的心也沉了。这次温病事件幕后黑手就是罗冕。本以为作为一个黑心的议员，罗冕已经把他那心狠手辣的人神共愤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了，没想到他竟然去劫杀王小军。一个人究竟是要残忍无耻阴冷和冷血到什么样的地步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事儿呢？温病是他带来的，并且酿成了这次杭州的大祸，他不思悔改，他让手下做替罪羊，他自己逍遥法外，这一切都算了，他竟然杀了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救这场灾难的人，他怎么下得了手呢？怎么能够对这样一颗赤子之心的少年下得了手呢？莫凡以为自己遇到的陆年已经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刽子手了，可今天他遇到了比陆年更加心狠手辣更加令人憎恨百倍的人，而他是一名神圣审判会的议员。回想起王小军当时闯进会议厅，回想起他即便知道危险依然坚定的眼神，再联想到罗冕那副伪善的模样，联想到他杀死王小军夺走他用命得来的解药时那不屑一顾的狂笑，莫凡心中有了一股巨大的愤怒火焰要从胸腔当中炸开了。这个罗冕死上一万次都不够。这个时候突然听到了异议的声音，通讯录那边一声接着一声的啼叫传过来了，那是灰鹰的声音，他的声音当中带着无尽的悲哀，听得莫凡和玲玲都止不住悲愤地流着泪。西药在上空就像是有一张巨大的白色织网密密麻麻地笼罩在人类的上方，锋利的爪子与毁灭元素撞在天空， 尖锐的啼叫与魔法咆哮响彻长天，这座要塞方圆十几公里都变成战场了，人类的数量和白魔鹰根本不成比例，即便是西要塞全军出动，也不过是地面组成一个又一个的方块，能做的仅仅是轰杀那些飞翔到比较低空间层面的白魔鹰们。这场厮杀分成了好几层，在地面上，初阶法师和中阶法师想尽一切办法吸引白魔鹰军团的注意力，让他们主动飞下来攻击他们。利用这个诱敌之法，他们杀死了不少的白魔鹰。在空中中间层面上，那是拥有飞行能力的高阶法师们与白魔鹰大军团的最主要战场。高阶魔法的威力往往能够在顷刻间泯灭上百的奴仆级生命，威力巨大无比。即便高阶法师的数量和白魔鹰们完全不成正比，也没有见到他们有退败的迹象。而在更高的云层战场上，那是四爪魔鹰与人类当中真正强者的厮杀之地。无论是白魔鹰的统领四爪魔鹰，还是人类当中的宫廷侍卫、军统、审判员，任何一边有陨落，都会对双方的大局造成极大的影响。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15章，四爪魔鹰的数量大概有十只，它们体型大得接近了一个云团，从白色身躯当中突然间亮出来的四个爪子足以将一座山峰都给抓碎，这样的生物出现一只都足以对一座小小的城市造成极大的危害了，更何况整整十只的统领呢？十只白色四爪鹰漂浮在云层上，像是十朵脱离了云海的云团，它们冷厉的双目正注视着同样能够凌驾于长空当中的那群渺小的人类。这个高度，奴仆级和战将级的白魔鹰都上不来，凛冽的高空凶风与寒气是他们那个级别根本承受不住的。四爪魔鹰并没有各自为营，他们保持着一个三角阵，霸占了一大片的空间。而在这十只统领级的四爪魔鹰更高一个层面上的凛冽寒空当中，一只浑身羽毛呈现出银色的巨鹰正在被他们簇拥着。巨鹰的羽毛跟所有的白魔鹰都截然不同，看不到一丝杂色的银白，彰显出它的高贵军权，泛起的如同金属的光泽更表明了它身上这些羽毛绝对要比钢刃还要锋利。银色巨鹰的头颅有一个房间那么大，脑袋顶上的毛发根根倒竖着，呈现一个银冠的扇形打开，对一切都带着俯视态度的双瞳鹰眼正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面前这群妄想阻挡自己的人类。他高高在上，慵懒地没有把人类的领地放在眼里，身下那十只为他护航的四爪魔鹰便能够轻松地为他扫除眼前所有的障碍，更不用说这十只四爪魔鹰之下那数以万计的子民们。 这就是银色穹主？ 黎天审判长有些惊愕地说道。 还有什么生物能够驾驭着整整十只统领级的四爪魔鹰呢？ 唐中眼神凝重地说道。银色穹主，他一直都是西岭的空中霸王，白魔鹰子民全朝出动的话，足以化作一个巨大的云团遮天蔽日。西要塞的修建其实并非是为了防守西岭的这些白魔鹰们，因为很多年来白魔鹰都没有袭击过人类的地界，人类对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留意，谁知道现在他们规模已经如此庞大了，其最强的银色穹主更是十只统领保驾护航。统领级生物在人类法师眼里边已经是大 boss 了，这银色穹主得强到什么地步才能够驱使他们呢？ 要对付这银色穹主，就得先解决掉他那十只座驾了。 祝盟议员的声音传到了众人的耳朵里面。 那样的话，我们恐怕就没有多少力气对付这银色穹主了，本身我们几个人加起来也不过是拖这个银色穹主的步伐。 军师云峰说道。 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杀他们几个，免得让他们觉得我们的地界是他们想来就来的地方。 祝盟议员脱去身上那尊贵的议员长袍之后，整个人就散发出了一股子戾气。话音刚落，祝盟议员已经率先拍打着背后的赤羽，化作了一条鲜红的光线，朝着那14只爪魔鹰杀去。宫廷侍卫长武平景见祝盟已经杀起来了，便赶紧催动着背后那拥有6叠的风之翼也追了过去。 祝盟深藏不露啊！ 李天感慨了一句，宫廷侍卫是一群比审判员还要恐怖的人类法师，而能够做宫廷侍卫长的武平景绝对是法师当中登峰造极的强者。可是宫廷侍卫长武平景的飞行速度还赶不上祝盟议员，身上的元素气息在祝盟议员的面前更是弱上了几分，这相当不可思议了。 先杀掉他的座驾吧，银色穷主只能够慢慢对付。 唐中说道。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立刻加入到了这场高空之战当中。长空高处是强者的战争，在贴近大地的区域里，便属于奴仆级白魔鹰与人类法师方阵的浴血厮杀。密密麻麻混乱一片的大地战场边缘处，有一片青色的林子，这青林当中有一只跟白色妖魔们有着几分迥异的黑色魔鹰，低矮地盘绕在一片略显空旷的地面上面，不停地发出着愤怒尖锐的啼叫声。它的叫声像笛子，在树林当中能传得很远，只是这笛声并不婉转，而是带着几分凄厉。又听到了异异的声音，灰色魔鹰明显是混杂血统的，与真正的白魔鹰还有几分格格不入。而在更高处的位置上，一群白色的妖魔缓缓地盘旋了下来，他们似乎发现了什么美味的食物，那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抗议尖锐的叫声一直在林子当中回荡着，但无恶不作的白魔鹰根本不予理会。其中一只已经嘴馋的白魔鹰忽然收了翅膀俯冲下来，朝着地面上一具少年的躯壳抓了过去。咦的一声，灰色的魔鹰又发出愤怒的啼叫了，竟然是直接用身体撞向了俯冲下来的白魔鹰，把它撞到了满是落叶的地面上，翻出了很远。其他白魔鹰看到混杂血统这家伙保护着一个人类，于是也发出了尖锐的叫嚣声。灰鹰平衡住了身体，并缓缓地落在了那名僵死在那里的少年面前，一张还不算完全丰满的灰色羽翼猛地打开了，将少年护在了翅膀之下。他仰着头，带着坚定与愤怒正凝视着这一群白魔鹰，眼神像极了他的小主人。军舍，冷清缓缓地步入到这空荡荡的屋子里，军法师们都已经上战场了，根本看不到几个留守的人。冷清缓缓地往王小军的房间走去，那是一个小小的杂物间，却被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能看见的一丝丝凌乱也不过是一些没有留意的灰色的小绒毛。 长官，王小军还没有军衔，不能安排在正规军舍里。他哥哥是一名天鹰法师，下落不明之后，我看他可怜，就将他安排在了这里住下，挂一个驯兽师学徒的名。怎么，这小子是不是闯什么大祸了？ 长着满脸麻子的许丽小心翼翼地问道。冷清踩着冰冷的高跟鞋进入到他的房间，拿起了桌子上的一个相框，相框上一名年轻阳光的军法师按着只有12、3岁模样的王小军的脑袋，笑容很灿烂。王小军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想来他也相信了被摸脑袋之后就会长不高的这个咒语。在他们的背后有一只雪白雪白的天鹰，雄壮高大，正扬着头一副很骄傲的样子。而王小军的手上捧着一个灰色的蛋，从他小心翼翼的模样可以看出他非常的爱惜他。 这小子把那只杂血统的天鹰当作宝，一直养到现在，毕竟那是他哥哥走前送给他的。本来驯兽营是不允许这种灰色天鹰出现的，考虑到他是牺牲者的亲属，大家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终究很年幼，成天嚷嚷着要做西药赛最强的天鹰法师， 我知道他违抗了军令，但应该也不至于惊动了副审判长大人亲自前来问罪。大人真要责罚，就看在他年幼的份上。 满脸麻子的许立训寿师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只是一个劲儿的求情道。许立和王小军的哥哥不过是点头之交，许立表面上对王小军非常严厉和不耐烦，但终究还是心疼这可怜的小鬼。眼看他就要满18岁可以正式入军法师了，许立可不希望他就这样被赶出去。 你把他的东西收拾出来交给我，另外让你们明阔军统给他追加一个天鹰法师的头衔，他明白的。 冷清把相框放回到桌子上，对这名收留王小军的麻子脸驯兽师说道： 天鹰法师？您是说给他天鹰法师的军衔？ 许丽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冷清，不过很快许丽又发现什么了，脸色一下子变了，声音喊了下来，用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语气接着说道： 您刚才说什么？追加？ 授予天鹰法师头衔和追加天鹰法师头衔，这是两个概念呢。授予是当事人亲自从长官那里领得这个称谓，而追加是当事人已经无法自己领取，因为人已经死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